吃不尽的珍馐，玉美味，到了欢迎 层层，把

相聚了幺儿湾。俺那地呀垂分金发白头皱惨凄凄的声音比孔山贾宝玉看罢多时发了愣，不好退后不好进前，无奈何叫一声林妹妹，独自葬花咏诗篇。林黛玉茫然抬头看见宝玉，这才是500年前风流孽缘，看挂着寡妇郎方才要走，宝玉迈步跟在后边。宝玉说，今天我有一句话我要说出来，妹妹别烦，自幼儿我那姑父姑母双去世，撇下了你这花着般的温柔守孤单，妹妹你绝代花容不要冷，肖像馆凄凉太不堪，自古道红颜多薄命，你是又很闲愁为哪般，你本是病口秋花身体而弱，无有知音甚可怜，那位黛玉听把肝肠断，双重清泪湿透衣衫，他是万种的凄凉被有惨，尊一声我那小嘴哥哥你莫要胡言，你看那四顾五人就是表兄妹，我有话说出来你也别烦，昨日里你遇宝钗续心事，逢迎家客便眼双关，你那里小玉梅相全结义，唯请不动富贵公子到这边。黛玉说把微带怒，回头出罢班花竹篇，山坡上的花篮滚滚坠下山，宝玉带下不良选灿花的功课未教完，哥哥我一心无二就是你，再找知音一个难，二人正然续亲事，老贾母差派使女到这边，太太问宝二爷林姑娘往何处去，大家找遍大观园，二人离了山坡后方才的话儿一次不谈，从此后黛玉病在潇湘馆，王熙凤定下纪连环，宝钗冒充林黛玉，果然是通灵金锁配姻缘，林黛玉自焚诗稿持情断，贾宝玉看见花烛心动酸，到后来宝玉出家他就